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中央报告大会14号在平壤体育馆举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出席了大会。大会由金永南同志、黄炳瑞同志、朴凤柱同志和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庆祝活动代表、党、武装力量、各省、中央机关干部、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六军官兵、平壤市机关、工厂、企业干部、好友、被接见者、革命烈士遗属、劳动群众、庆祝太阳节海外同胞祝贺团、代表团和海外同胞以及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出席，还有驻朝各国外交代表、各国际组织代表、武官和外宾应邀出席。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做了报告。报告人强调，金日成同志于主体一年1912年4月15号诞生，这一日子是朝鲜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鸿运之日，是迎接举世无双的天降伟人的革命大喜庆之日。报告人热烈称颂金日成同志，说他是卓绝的伟人，英明的领导，艰苦卓绝，考验重重的朝鲜革命，创造万年财富，保证主体朝鲜永恒的胜利和繁荣，并谈到了他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金日成同志诞生在万景台的革命世家、爱国世家，早在十来岁时就胸怀拯救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壮心壮志，踏上了革命征途。他阐明革命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加以进行的主体原理，以及在威力强大的枪杆子上就有民族的自主独立，也有革命胜利的先军革命原理，并创立了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先军思想。他坚持主体立场，全面阐述了革命斗争的各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部门和各领域的所有理论实践问题。金日成同志在既没有国家级后方，也没有正规武装力量支援的最恶劣的情况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完成了祖国解放的历史大业，而且领导可以说是步枪和原子弹较量的严峻的祖国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他胜利完成建党、建国、建军的历史事业，并且根据革命发展的要求，一直加强和发展党、国家和军队，使之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强有威力的政治武器。金日成同志认为，国家的统一是最大的爱国事业和民族至高无上的任务，而且直到革命生涯的最后时期，为争取祖国自主统一的事业而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他进行精力充沛的对外活动，显著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扩大和发展了对外关系，而且诚心诚意地支援那些为反帝自主、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各国人民，引领了人类自主事业。在金日成同志所建树的业绩中，最伟大的业绩就是出色地解决革命事业的继承问题，为主体革命事业的坚决继承和完成打造了一个可靠保证。报告人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开创的白头山革命事业，是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下一直奋勇前进的，而如今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迎来一个新的历史转变时期。报告人强调，要把金日成同志的思想和业绩作为万年基石，来推动朝鲜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阶段，坚决完成社会主义事业。